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假如给我3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 吃喝玩乐全程护航， 缠绵惊险但说无妨， 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6，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道。 大家好，我是高磊。今儿本来应该是维哥跟夏胖啊， 对， 分别找了咱俩来替班，你说他们俩是不是过节去了？ 以及从、哎、你说他俩携手过节是吗？ 也可以呢。 我没有想到这一层。 我想的有点多 啊，那个、也有可能吧， 是吧？ 啊，因为他们分别爱人都很忙 哦， 然后他俩一块出去乐呵乐呵呢，也有可能都是好朋友， 就是 对吧？ 啊，吃个饭嘛，聊聊天。 所以今天把我们两个重量级的嘉宾，不是重量级的主持人叫来，哎呀，在这个日子还是有点不太习惯，我心里真的是非常不开心的。 我也是， 对吧？ 本来没我事儿，你说说。 以我们两个这样的长相、身材以及社会地位，在这样的日子， 怎么也得在家给媳妇做饭呀。 对，那是你，我，那你知道我今天来上节目伤了多少人的心吗？ 哎呦，那姑娘都是排着队 的， 是吧？ 真的，我跟你说，本来我还期待着今天的节目组能给我们安排一个 什么 姑娘给我们一块上上节目，是吧？ 结果 安排了牛老师。我跟你说这件事儿，我非常满意。我跟你说， 哎，有你这样的吗？还没上节目呢，先把嘉宾得罪了。 牛老师来，比给我安排多少个好看的姑娘跟我一块上节目，我都开心。 哎呦，这画风转的哟， 是心里话吧？ 当然是， 我也觉得好像不大是， 是 吧？ 是不 是啊？ 来一漂亮动作，说说都来劲，弄一白毛老头，你说？ 来，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便宜坊集团顾问牛金生，牛老师您好。 哎呦，高磊好，孙涛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今儿您没特别安排啊？ 我这岁数不能跟夏小胖、王维似的，他们让他们浪去吧，咱就慢慢的待着吧。 所以你看一般啊，老夫老妻就是这个样子。 对对， 每一天其实都是在过节， 就是点点滴滴才见真情。哎，非得在这节日凑这份子干嘛？ 对， 是不是 天出去吃饭，贵， 出去您就堵在路上， 哎， 就到不了地儿都 真的。所以今天上班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在家待着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是不是？ 对， 这样说我们心里好像略微的好受一点， 踏实了一点吧？ 也并没有。 今儿呢，其实是这个七夕哈，这个咱也问问大家伙儿，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您有什么特别安排没有？ 有， 啊，是不是后边有七仙女啊？还是 七仙女在今天吗？ 还有 一个就够了， 还是八仙等着您过海呢？ 啊 都向您 磊磊 对伸出了橄榄枝邀约您呢？ 真的吗？ 反正我没有啊。 啊， 你不是刚才说一堆的吗？ 随便，那 不是 吹牛也不会啊， 是八仙其中一之一 哦， 这儿有七仙女 哦，原来是这样 啊， 明白了。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在家怎么过节吧，听起来颇为的凄惨，但其实一点都没有， 哎， 对吧？在家里能给自己心爱的人做一顿饭，往往比出去更加见真心。 对。 嗯，但是就怕好多姑娘不怎么想。 其实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今天我们编辑，你知道吗？就想这么一个主题，你知道，今儿您要再意识到是七夕节，您要是再给爱人准备，比如说什么烛光晚餐呀，去哪玩啊，去哪吃，肯定来不及了，现都对都定出去了，只能是在家表现表现了。 对， 对吧？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也非常好， 是什么呀？ 教大家做鸡。 做做鸡肉菜。 对对对对对、哦、啊！而且其实啊，特别应景，就是说，今天这特殊的节日吧，这七夕节好像跟吃这个鸡肉还有那么点渊源。哎、 为什么要教大家在今天特殊的日子做鸡肉？ 啊、嗯。 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是吧？ 这个讲究你来说一下， 我还真不太了解， 你不知道吗？ 啊， 那我给你讲一下。 好嘞， 嗯，据说在今天啊，嗯、牛郎织是这两个人吧？ 对，牛郎和织女， 牛郎和织女在今天要鹊桥相会、 啊。那当然，一年就这一回。 哎，两个人正在卿卿我我甜蜜之时 啊， 一只公鸡叫了一下， 哦呦， 天亮了， 哇， 天亮了呀， 天亮了，意味着就分开了呀， 哎。多么让人家心酸的一件事儿！ 对， 一年就见这一回，还被这只该死的鸡 吵了， 叫没了 啊！ 哎呀，于是 啊， 我们聪明的百姓们为了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要在这一天把鸡都杀了，不让它叫 哦。所以今天要吃鸡， 所以我们今天可能更加针对的是公鸡。是不是因为母鸡也并不打鸣，这样杀了人家多少有点冤枉。 但是家里边比如说想喝鸡汤的，是不是还是得老母鸡汤啊？ 啊，那就杀了吧。 好吧， 当然大家要记住，这都是高磊的错误。我本来准备放过母鸡的。 行，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牛大师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哎、就是今天这日子口，咱们在家里面怎么给自己心爱的人做上一桌子鸡宴， 哎， 好吧。 包括昨天我们的微信里边还推送了今天京城的各大餐厅、 哦、 七夕哪有优惠、 哦、 大家也可以看看昨天我们的头条推送。如果现在您正在去那个路上没有想好去哪儿吃，如果那儿还有地儿的话，那可以去看看啊， 碰碰运气， 优惠活动很多。但是如果都赶上没有地儿了，那就回家老老实实的买一只鸡、嗯、牛大师今天会给您把鸡所有的部位都做一遍。我们今天的编辑特别可爱， 对， 还给我们画了一个图， 还配了一张图、 那个图画了一个 公鸡， 非常可爱的公鸡。这个水平，我说三年级是不是都有点高了？ 这是他自己画的呀，不是网上抠的呀。 我觉得是抠的，但是水平、 哎、 就是这个简笔画的水平言简意赅， 哎， 画的非常，一笔多余的都没有， 对，该有的都有了， 是吧？一根毛都看不出来。把这个鸡的所有部位都给我们说了一下。那个牛老师，是不是这个鸡身上所有的部位基本都能吃， 还是说有能吃有不能吃的、 鸡冠子没见过做这个？ 鸡冠子也能吃啊，而且前一年北京的这个食材市场专门有售这个鸡冠子的。 哦， 凤冠嘛。 哦 啊，当然一般来说就除了鸡毛以外，还有鸡苦胆。 哦， 这个。当然还有专门爱吃的鸡后门的。 哦， 专门爱吃的。 七里香。 哎， 嗯， 除了这个鸡苦胆之类的，鸡毛之类的，基本上都可以入馅，全鸡都可以做嘛。 哦，就一点都不浪费。 那素子肯定不灵啊。 哦， 是不是？ 对对对对对， 真的可以，素子不行， 嗯， 苦胆不灵。 哦， 是吧？当然最讨鸡内金，鸡内金还可以入药呢。 哎，那这么着吧，咱们不是有一张图嘛，对吧？我们小编抠下来的鸡头、鸡翅、鸡尖、鸡胗、掌中宝、鸡拐、凤爪、锁骨、鸡脖，咱就按这顺序，咱就让咱牛大师给大家介绍介绍这分门别类，具体的应该怎么做怎么吃，好不好？ 好的啊，咱们让牛老师从头到尾给大家说一说啊。大家有任何关于烹饪的问题也可以发过来啊，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在这等着大家。包括我们今天还有奖品提 供，有 啊，本节目的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好嘞，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儿呢我们来教教大家鸡肉的做法。 嗯， 这么着， 咱先从最上面说起，鸡头，好吧？ 鸡头 啊，鸡头， 鸡头。昨天晚上我还去吃了一个那个鸡和海螺的那么火锅 哦， 然后里头我们要了半只鸡 啊， 还给你放了半个鸡头。 我的天， 那个鸡头呢， 怪吓人。 大家自始至终也没有人敢吃， 就没有人碰它， 而且呢，碰了，因为一开始啊。他的脸是朝上的，就是有一只眼睛总盯着你，然后大家就觉得略残忍，当着人家的面吃人家不太好， 给他翻过去， 翻过去了。那个牛老师， 哎， 鸡头一般大家吃吗？ 这个一般上市场上卖的，基本上以卤和酱的居多。 哦， 哎，带着关子，哎，带着脖子，这卤的鸡头。 嗯， 但是你刚才提到一老母鸡，一般我们不吃。为什么说呢？说叫多年的这个鸡头赛砒霜。 哦， 哎，所以一般餐饮的不用。但是有的，你比如说公鸡的头，什么卤的居多。刚才高磊有提到一个，有一个从头说，现在有说有一关子。 对对对。 完、大吉师的头一句不知道，头上红冠不用裁、 嗯， 你看这模样多好看、啊。 是。 说的就是这鸡冠子漂亮，但是鸡冠能不能入馔？能转，能入馔。干嘛使、 嗯？ 可以卤着吃，也可以炒着吃， 哦， 也可以蒸熟了回锅吃。 啊， 对呀、 这么多做法， 都 多了、 哎、 啊，可以做冷菜的，也可以做热菜的， 哦、 甚至可以做软溜，也可以做焦溜， 哦， 都没有问题。只是北京市场用这个的少，大约2000年前后，我知道，就是北京市场很多卖鸡冠子的。 哦， 现在基本没了，因为在北京这个市场没推开了。 哦，对，因为大家好像不太认这个东西， 对， 是不是？ 对， 它是不是口感上还不是特别好？ 其实口感非常好， 哦、 特别的滑润、嗯、柔软。 哦， 哎，那东西前提就是处理好了，它没有其他特别大的异味，特别简单，就是姜葱黄酒给它煮熟了或者蒸熟了，然后就像做肥肠一样。你看我们做肥肠多简单，羊肠也一样，猪肠也一样。 嗯。 啊，多简单！你就前提是白水煮熟了，然后您做烧的、做溜的、做烩的都可以了。这鸡冠子其实是一样的 哦， 啊，包括你看跟着下边，哎，眼珠子下边就是嗓子眼下面那根长点那不是脖子了吗？ 嗯， 那这脖子就更简单了。你现在大街上到哪儿都是 鸡脖子，对， 是吧？ 嗯， 鸭脖子、鸡脖子好，好、 下酒利器。 对啊，那东西其实你还给卤熟了以后，你还可以变化着吃啊。 嗯， 卤好了以后，你说你再炒行不行啊？没问题， 嗯、 你可以把那丝肉撕下来以后，再变成其他，再拌着吃。 哦，对对对， 也是非常美味。你不能啃骨头了。 嗯、 卤好了以后晾凉了，一撕那肉不是下了一条一条的，你可以拌着吃啊。 哦、 嗯，哎，其实这个鸡全鸡都可以吃，怎么做都行。你比如咱市场比较流行的，你比如我们川台有宫保鸡丁， 嗯， 有辣子鸡丁，有醋溜鸡丁啊，等等等等。 对，说的太对了， 是吧？ 啊、 简简单单。 好， 你说这鸡翅膀有清炸凤翅、 哦， 是吧？有卤凤翅，有大烧凤翅，有烧红烧大转弯。有大蒜大转弯多了， 哦， 你说那鸡脯肉多简单，炒鸡丁也行，溜鸡片也行，是吧？ 鸡肉是好东西。 是啊，我做个、 啊、 我做什么鸡豆花，我做个溜鸡脯， 嗯 啊，那伸手不就来了吗？太多，做个鸡丸子， 嗯 啊，你做什么都行， 哦、 嗯，是不是？你鸡腿都甭说了，鸡爪子都简单， 嗯， 鸡爪子你最常吃的，你像孙磊。是不是你这美食家天天外边蒙吃蒙喝的 就是基本都是涛哥他带着我 啊， 是 不是 我没带过你、啊、 他大梦我是小梦 不是你看这笑着不自然 鸡爪子好鸡爪子我昨天在吃那锅肉的里头专门把一个鸡爪子加给了一个过生日的人 为什么呀 我说你要多吃这个祝你来年多挣钱 哦， 对吧？他们好像广东那边 这寓意好 哦， 讲究这个，说这鸡爪子老在地下刨嘛，多刨钱， 嗯， 是这个意思。 猪往前拱，鸡往后刨、 嗯， 这刨来刨去一下，这不是手了 哦， 不是鸡手 啊， 搂钱的耙子呀。 你看看，把这鸡爪子就给、 啊、 高磊，让你跟牛大师点一个关于鸡头的菜。 鸡头的菜， 人家说鸡爪子改鸡头 了，对，这哪儿跟哪儿啊？ 那你点一个鸡爪子的菜， 鸡爪子的呀？ 你最爱吃哪种口味的鸡爪子？ 我就爱吃卤的。我妈那时候小时候给我卤过，自己家在弄。反正因为我妈吧，就是爱干净， 外边买的呢，他总嫌，就是说怕弄不干净，都吃起来别扭，他自己弄得干干净净，卤，哎呦，可香可香了。我爸一回来，是吧，吧嗒一口酒，滋溜的这一个鸡爪就下去了。我也跟着一块吃，尤其是放冰箱里冻成冻以后，我其实对那鸡爪的倒无所谓，那冻我觉得特别入味儿。 孙涛呢？ 我从小跟着我们班好多女生下课了， 说说你，你说说你， 哎，我那个检讨一下啊，那个他们都特爱吃泡椒凤爪， 哦， 包括我妈、我大姨他们，那时候小时候一带我们出去玩，他们都带那一包一包的那，在火车上叽里嘎啦就开始啃，我就觉得泡椒的也挺好吃，但是后来我吃了豉蒸的。哎，我觉得豉蒸的更别是一番风味，一个是脆的，一个是那个软乎的，都挺好吃。那牛蛋，您先教教我们那泡椒的吧。 哦，泡椒，那都市场都有卖，多省事儿， 哦。 那不是就是 直接买， 烫完了一冲， 嗯， 是吧？ 对， 就完事儿了，没有别的呀。 嗯 啊，卤盐泡一泡入味儿了，完了。 哦， 最简单的方法，咱说一个，你吃过这泡椒凤爪，还吃过什么豉豉蒸凤爪？ 嗯，哎。 是吧，这个加点紫金酱，加什么广东风味儿。 嗯， 我今天跟你说，刚才那高磊说了，人家卤的。 哦， 那要白卤水卤行不行啊？不要红色的，白的行不行？ 哦， 跟这白云凤爪有什么区别吗？ 哦， 没有了吧？ 没有了， 就是一个味儿上，除了那点辣椒以外的味儿。 对对， 五香味儿，多简单啊。 嗯， 所以他要爱吃冻着晾凉了没问题。哎，我们你啃的时候缩了半天。不是就那点筋骨皮吗？ 对， 骨头得吐干净了吧？ 嗯嗯嗯，主 要 是 讲究一点了，自己跟自己玩，哈，可以逗咳嗽，是不是？嗯，你要讲究一点的呢，哎，趁它刚凉，上次去守的时候，它也不沾手，那时候，对吧？ 哦， 您给它划开，把那鸡骨头抽出来，行不行？ 得去皮了，鸡骨头、鸡爪子去皮， 去 把骨， 就把骨去了， 嗯， 皮留下来，吃的有点皮呀。 对， 哎呀， 然后哎。五个爪子，您一劈，劈成三条， 啊， 顺着一拉不成了吗？ 对对对， 挂点糊，下锅里一炸， 啊， 炸完了炒个溜汁儿，嘿，焦溜丸子好吃不好吃？ 好吃， 啊，好吃。 嗯， 来焦溜凤爪啊！ 哎呦，这没吃过，嘿， 没听过都。 对对对，听着就那么香。 还想着给鸡爪子去骨， 其实简单， 你上 一根竹骨头，你知道吗？ 就是不 旁边有点小碎骨，那都好 办，嗯，好办， 拿剪刀可以剪，拿手有指甲长，拿小刀一划就给抠出来了。 对， 你看你到饭馆里吃饭有没有芥末鸭掌啊？ 有， 也有脱骨凤爪啊，还是黑的，有没有啊？ 有。 哎， 您一说想起来有， 想起来了吧？就是你没注意人厨师这个细节，那工作的细节。 嗯， 哎，当然前提是要修了脚啊。 嗯。哦，就把指甲给剪了， 修脚 哦， 不是光脚指甲，是吧？ 那还修？ 这个前面切齐了，把脚修了，哎，对，那是那没错的，给做足疗去，是不是？做足疗啊，然后您再白卤水卤熟了 哦， 然后剔了骨，这您再挂上硬糊，就是水粉糊， 嗯， 挂完了以后，您就用六成热油炸定型，捞起来，等油温升高了，下锅里再一炸。炸一下以后离开火稍微一蹲，越蹲就越酥，那蹲的里边什么呀，那个鸡爪子那点皮呀， 嗯， 还有那胶原似流似化，似流似化那个感觉的时候， 嗯嗯， 您换一锅，把您提前兑好了的芡汁里边酱油啊、黄酒啊、醋啊、盐啊、一点点糖啊、来点胡椒粉啊，放大量的放点葱姜蒜，尤其蒜再足性一点， 嗯， 是吧，这个炖着呢，这边底油一上，把这芡汁往里一倒，啊，芡汁一糊化，把这个炸好那鸡爪子捞进来一翻个儿，愿意配点青，像没有青蒜，咱配点蒜苗，就齐了， 嗯， 好看。 哦， 哎，焦溜凤爪， 嗯， 这我其实在电视台都做过。 哎呀， 啊，焦溜凤爪 下饭，我感觉 下酒， 下酒下饭都没毛病啊。而且呢，你看人家一边撕这个不文明啊， 哦， 是不是弄的粘在手上哪儿都是， 对对对， 然后还得擦，擦不干净，嗯，得洗去，麻烦吧？ 嗯， 咱们这提前准备好了，一吃， 哦， 是不是？你看露这歇了骨掀门帘， 露了一小手， 露一小手，你还鸡手，你看， 这只是刚开始。 对了， 小鱼儿还问呢，牛老师，豉汁凤爪怎么做呀？ 你看刚才孙涛说这个，那其实就是蒸的， 啊， 前期有蒸的，有点豆豉啊， 啊， 有点紫金酱啊，哎，你其实有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有人在里边加蚝油啊， 嗯，对， 啊，还加什么抹豉酱啊， 哎，等等，加上姜葱等拌匀了以后上去蒸的，蒸的趴软了就行了。 哦， 哎，也有人在做这个，还是熟蒸。 哦， 它炸一道以后再拌上去蒸。 哟，那更香 啊！它有炸一道，为什么炸一道？那漆皮鼓起来了。 嗯， 然后那点什么呀，就是皮上的脂肪有点乳化。 哦， 然后再拌上再一蒸也成。 嗯嗯， 哎， 浇上各自您喜欢的汁儿就行。喜欢什么样的汁儿，您就浇什么汁儿，对吧、 哎？就是拿不同的佐料一蒸， 对， 基本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啊。 那前提也得把脚修干净啊。 啊，对， 哎，老在烫一下，脚皮什么都烫干净了， 哦、 然后再改了啊，别整根的拿着也费劲，皮开了成条。那个东西你选这鸡爪子的时候，关键得肉得厚实。 对对， 哎，牛老师 够胖的。 市面上专门有卖这种。吃鸡爪子的鸡爪子， 对啊，它 是吧？ 个儿大的那鸡，您别弄一小柴鸡那不行，那全是骨头， 哦、 除了骨头就是皮，没别的东西，忒瘦。你、哦、得找这个肥似的， 就专门有卖的， 哎，肉至少是肉鸡的。 哦， 嗯 嗯 啊， 咱们吃不过瘾啊，你想想， 专门去买那种大个的鸡爪子 啊、哦、 就行了。人家现在都是专业化处理。 嗯、 想要什么样的？想要鸡腿有鸡腿，想要鸡爪子有鸡爪，鸡翅有鸡翅，鸡脖子有鸡脖子。 好， 连鸡胗都能给你洗好。 对啊，它因为什么？工厂化的分割的非常清楚啊。你想要哪块要哪块，是不是？ 嗯。 但是现在市场唯一的差的就是没有整张的鸡皮。 哦，哎，哎对，啊，要这干嘛呀？画画。 哎 是不是画画 画画干嘛？你比如 画皮， 我的天呀！ 人有啊，有八宝，嗯、八宝葫芦鸭，有八宝葫芦鸡 哦， 还有什么呀？就是我们不叫八宝了啊，它也不叫八宝，有八宝了带肉，有的是什么呀、 嗯？ 就是皮整张的鸡带头的 哦， 皮顺着皮绞下来的。 这做干嘛使去啊？就 做菜呀、啊。 哦， 叫布袋。 哦，这我也听过，头回 我只听过整鸡出骨，整鸭出骨。 整鸡出骨带肉啊，这有不带肉、 哦， 就是光是皮的。 哦， 那做完做布袋的， 然后里头再填东西，再蒸。 对呀、啊。 哦， 叫布袋啊。 哦，哎呦，那这、哎、这 现在这都是老菜啊， 这费功夫，我觉得 功夫的。现在谁爱吃这个？ 对 对, 对， 现在给你做个香酥鸡都不像过去那么做了， 真是 啊、 嗯！尤其原来跟着涛哥一块去外边混的时候，是吧？ 你这么大岁数，你老说跟我混，你好意思吗？ 好多老字号的一些老菜啊，传统菜都没了， 是 都不做了。 嗯， 一个是做法费劲，二一个就是现在这个价格稍微有点高，对，也不 赚钱。最主要的是不赚钱。 还真是， 嗯，他们也得经营，也得活嘛， 对， 是不是？ 今儿呢，我们来说说这个鸡的各种的做法哈。当然呢，如果您有搜索的需求，或者是任何烹饪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关注，发送信息到 CHWL876。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啊，进一小段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聊。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我说老同学，你这工作加薪，孩子成绩好，新房也装修得漂亮，哪样也没耽误啊？ 你过奖了，我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有更多的时间工作和辅导孩子。 是吗？把一号新家电话告诉我。 你记好了，400-8764-888，他们呀，高端设计还免费，17件家具，6件家电全部送。 请拨打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真省心。 想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重新定义自己的生活了。北京电台携手80奥莱，与您一起抓住当下，给自己一个全新的开始。 8月17日至9月16日，80奥莱新贵开幕季，逢周五六日，新开幕品牌及鞋品类折上再九折，还享双倍积分，更有浦发银行刷卡回馈和街舞大赛等您参与。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十年， 力部更好， 力部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玉纯粹才美人。 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1，我们来接下来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全工。全工您好。 哎，您好，主持人。 哎，您好，您好。咱们今年这立秋啊，就是晚立秋。人老话说得好，晚立秋热死牛。刚凉过两天，我怎么觉得从昨儿开始到今儿，尤其今儿又开始这么闷热了呀？ 嗯，这个主要是由于这个今天开始啊，这个空气湿度是有所增加，这也孕育着这个因为北方啊冷空气啊要开始南下，所以今天夜间呢有一个高空槽影响北京，将出现雷雨天气。这个降雨呢云团是比较分散的啊，只是山区个别地方呢要注意防范短时密集降雨。那么城区有些地方呢也有些阵雨。那么明天上午啊大部分地区还有阵雨，这个雨量并不大，基本上也就是啊小阵雨。啊，所以整体看呢明天呢由于云层被这个遮挡啊，云层遮挡天空了，所以这个气温啊上升缓慢。啊，明天咱们预报最高气温是28度。哎，相比今天啊低了四五度。 嗯， 不过就是说由于空气湿度的增大呀，这个感觉呢还是有些比较闷热的这么一个感觉。现在主要是关注呢就北京地区来说呢，因为这个台风啊这个北上，所以大气环流也因此改变。北京地区来说明天夜间降雨明显，这个尤其东部尤其南部这个大兴通州以及房山的山前地区啊要注意防范这个强降雨。那么周日白天这个降雨还会继续，但是主要降雨在东部地区，下午就逐渐减弱转为多云的天气了。整体看咱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目前还在地质灾害黄色预警当中，近期最好还是不要到山区游玩吧。这是北京的天气情况。 是，谢谢您提醒。那外地的呢？ 外地的呢同样也是咱们这个台风啊温比亚这影响。现在它已经移到了安徽境内，那么明天呢继续向西北方移动到河南，然后转向山东啊进入黄海。那么这一串的这种路径呢，应该说从明天开始这个山东半岛会迎来啊暴雨的天气。这个大气环流的改变呢也使得偏东南这个暖湿气流啊向华北平原输送，所以明天白天到后天河北的东部天津以及辽宁的大连还有丹东也有大到暴雨，所以准备外出这个游玩的朋友，需要注意防范了，主持人。 好嘞，好，谢谢全工。今天呢是周末，也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好，谢谢。 好，谢谢，再见。 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最新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职场的自信，生活的温馨，朋友的欢愉，家庭的和谐，家味添活力，人生乐逍遥。同仁堂牌加味逍遥丸，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零零一二三四五六七。 好了，北京时间的17: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华北高速监控中心提示大家，京沪高速四环到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进出京的双方向都是车多的。我们再来关注中心城区联络线方面，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旧鼓楼大街、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以及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鼓楼东大街的东向西，雍和宫周边雍和宫大街、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景山周边的北长街南向北方向，景山前街五四大街、东安门大街的西向东方向。再来关注西单周边，西单北大街的北向南，灵性胡同的东向西，唐子胡同的东西双方向。另外，王府井周边南河沿大街、崇文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的南向北方向。再来说说崇文门外大街的祈年大街南向北方向、崇文门内大街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电瓶没电了，这个梗怎么破？ 简单，人保车险客户只需打开中国人保 APP， 绑定投保车辆，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师傅一会儿就到。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车损险可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还有拖车、搭电、送油、换胎等更多服务。购买人保直销车险请认准以下途径：电话投保400-1234567， EPICC 官网、中国人保微信及 APP 均可办理。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 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7:37，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各位好，我是刘金生。 嘿，欢迎您老师哈。 谢谢。 嗯，今儿呢借着这个七夕节，我们教教大家怎么在家里边做鸡，对吧？ 做鸡肉、我们那个这也算是给牛郎织女略尽一份绵力。 对，还过几个小时这鸡就该打鸣了，咱们怎么也不能让它出身 全部啊、这么说有点 吃掉， 有点话太大了对吧，我们要说全部给人家干掉呢有点不太可能。 哎呀， 大家尽自己的所能吧。 对， 能吃几只是几只。 是是是。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各种问题啊。 嗯， 刚才牛老师说了各种炸的，那个有一位朋友就问牛老师，怎么判断这个油温是几成热呀？ 哦，对， 好多新手确实是判断不了。 所以这个说呢，有好多，你比如我们学校的教学生时候拿筷子试啊，那一般只是滑油 啊， 筷子锅热了往里边一放，哎、一看冒点小泡，基本就是3-4成热油。 嗯， 啊，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方法，什么呀？ 嗯， 你比如您在家里炒菜， 啊、 最简单的方法、也不用试葱什么的，你就记住把锅一定要烧透。 哦、 我们讲啊，烧的铁锅要烧出锅韵来。 哦， 哎，那个锅里边干了以后，刷干净的锅烧干了不算，你得慢慢烧到锅里边的铁锅底下一圈儿，烧有了变颜色的锅韵了。 哦， 哎，那您搁上油，你看我们要烧出锅韵来以后，一搁上油，大约你要滑油的搁上油，基本就3成热油。你要是要开着冲火，搁上油得3成。 哦， 我们也用手在那试过。有的人胆大，咱摸摸，微微的刚温会儿，3成热油啊，温会儿的，还不如开水呢，开水就熟了。 嗯，对， 你要是3-4成又是温会儿的，刚略微烫手，4成， 四成热油。你比如说你刚才孙涛说拿葱花试试那个， 嗯， 哎，那就下锅马上葱花变色了，就七成热油了。 哦， 七成热油，待会儿要怕糊了，快糊了的八成热油了。 嗯， 哎，就这路子。 哦， 其实这个没法说，因为你当着我面， 嗯， 我看着你烧锅，我告诉你啊，这样就成了，您看这油温就成了。咱在这点一句话两句话呀，解释不了那么清楚。 哦， 描述不了那么仔细。 嗯， 是不是好多人看看冒烟啊，看看那油面上的变化，等您看明白这着了 晚了， 对， 识别出来又过了两成。 因为我们炒菜叫什么，叫火中取宝。 哦， 更多都是凭经验。 对对 对， 对， 哎，因为尤其是家庭里边的生活的经验， 嗯， 哎，您得积累一些经验常识，总结一下，是不是？您不能死板，我得盯着油温几成热油。你比如你要炸个东西，是吧？ 嗯， 啊，油烧热了，肯定它那热气，你因为在火边上，你就感觉到手在锅面一摸，哎，一感觉 一晃就知道 特别的热了， 好手了 啊， 嗯， 是吧？就是这时候可以用到孙涛刚才说那方法了，弄个小葱花往那锅里边一扔， 哎， 嗯，说大溜哗爆炸声非常脆，跟这葱花就抽了。 嗯， 那这时候你要炸什么，不是能下锅了吗？ 哎， 是不是这个概念呀？ 对。 哎，您说要炸俩丸子，那炸丸子呢？您在家没有手没那么快，您是不是提前准备盘儿？盘儿抹点油，把这丸子先给它准备好了。 对， 对对。 哎，您再烧这油，油热了，一个一个不慌不忙不就下锅了吗？ 好， 哦，是吧？ 对， 哎，所以说有些事儿呢，就是说好多人自己得琢磨琢磨。 对， 哎，因为这个初次的没法怎么跟您说呀，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 误导了您， 对 吧？ 是，而且各家各户啊，您家那火也不太一样， 火不一样， 对吧？ 锅不一样， 对， 油也不一样， 是 都不一样。 您就得按照自己的这个情况出发，有的时候一家啊，他每一天那火也不太一样。比如今天燃气公司啊，是吧？高兴。火旺点， 高兴， 对，煤气旺一点，是吧？我们家就有是这样，经常就是红火苗就不旺，哎，下周就变蓝了。 你看怎么着？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高磊说的非常对， 加空气加的多了。 不是，关键什么？你突然间这一楼，今天你们家住楼多少层？十来层、二十层， 嗯， 都在这个时段做饭呢。 对。 哦，气儿就顶不上了， 对，他就没有那么， 就快没气儿了，你知道吗？ 哦， 确实这问题确实存在， 对， 是 这个您也得根据自己常年的经验来判断，哎，对吧？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错峰炒菜， 高磊这样的有经验的主妇一开火，通过辨别火苗的颜色就知道今天这个锅应该烧多长时间， 是吗？ 是蓝焰多一点还是红焰多一点？红焰多了是加了多少的空气，一眼判断出来了。您也得根据您个人的经验， 对 对吧？这个单说，反正就教您看葱段什么的也好，很可能您也不太分辨得出来，说什么就是大泡，什么就是小泡。等您分辨出来，可能像牛二说，确实 糊 了，是吧？ 我还更狠的呢，我不用手，我有时候用脸测温度， 用脸 直接过去一看，一挨，哎， 用脸贴热油是吗？ 对，一虚的很，哎，就差不多了。 哎呀， 你知道我胆儿大吧？我 啊，哦，这真的是火中取宝。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跟我们来聊一聊哈。 嗯， 今天呢是七夕节，您有什么搜索的？ 嗯， 比如说想去哪儿吃什么，大概几个人，人均多少？您也可以发送信息过来，包括哈，咱们日常家里边做什么好吃的，青菜也好啊，肉菜也好啊， 对， 主食也成啊哈，都可以问问咱们的牛老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嗯，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啊，这儿贝静说了，想问问牛老师关于狮子头的问题 啊。 狮子头，我想做那种里边包着鸡蛋的那种，怎么能包得住呢？炸的时候还不散。还有就是狮子头，牛老师说外面要挂糊，这个怎么挂？牛老师， 这朋友这问题挺有意思啊。 嗯， 你看连着三个问题， 哦， 是吧？一个是怎么挂糊， 对， 是吧？怎么？第二个包着鸡蛋， 嗯， 是吧？还一个呢？ 就是炸的包着鸡蛋怎么炸着不散 啊？怎么炸着不散？ 嗯， 先说第一个，跟您说啊，带鸡蛋的不叫狮子头， 嗯，那叫啥呀？ 我们叫虎眼丸子。 哦， 嗯， 叫虎眼丸子， 一切开像一个眼， 像老虎的眼睛。 哦， 啊，你要搁鹌鹑蛋呢，或搁鸽子蛋呢，那个前提， 嗯， 那叫龙眼丸子。 龙眼， 嗯， 啊， 哦， 然后说这个狮子头挂糊，我们狮子头一般是不挂糊的。 嗯。 狮子头一般不挂糊， 嗯， 啊，就是里上浆，一边里边里边呢，这和馅的时候加一点淀粉， 哎， 是吧？这叫里上浆，它不叫外挂糊， 嗯， 那四喜丸子是外挂糊， 哦， 啊，再蘸一层鸡蛋液，然后再蘸着干淀粉，然后再下锅炸的，叫外挂糊、 嗯。 狮子头是里上浆，不挂糊。您说那搁鸡蛋那叫虎眼丸子， 嗯。 今天呢，咱们这节目是七夕，说吃什么呀？吃大公鸡， 对对对，大公鸡 吃鸡肉， 啊，说吃鸡肉。 今天您这个更狠，您这从卵就给人弄死了，都不让你发育成鸡，这边属于掐死在摇篮里， 都是有鸡蛋了吗？ 啊， 那今天呢，您也来着了， 嗯， 我再介绍您一个，你别老吃猪肉丸子， 哦， 是不是？你看市场有没有超级市场卖碎鸡肉的吧？ 哦， 您可以买点碎鸡肉， 嗯， 把那里边的回去那鸡皮也给挑出来， 对。 然后你这碎鸡肉一剁，不就成鸡肉馅了吗？ 嗯， 就按您这说这方法，鸡肉的虎眼丸子不是得了吗？这虎眼丸做成鸡肉的、 哦， 那鸡肉里边去了皮以后还有皮下脂肪了吧？ 嗯， 还有点膘呢，还有点瘦肉吧？ 嗯， 是吧？然后您有绞肉机，家里现在好多人都有绞肉机，您就一绞，是吧？当然了，多绞俩个，为什么呀？因为鸡肉里边的腿肉里边有筋， 嗯， 是吧？有时候要把筋挑挑，是吧？绞、 嗯、 完了以后，然后您弄点姜葱水。啊，弄点酱油，啊，这个黄酒放不放无所谓，啊，然后来点盐味儿，然后呢，湿淀粉，就水淀粉，我们要湿的，干松了以后，那叫湿淀粉，搁上湿淀粉，给它和匀了，摔吧摔吧上劲儿了，这个鸡肉的丸子的料就有了， 嗯， 是吧？您说的刚才那虎眼丸子， 嗯， 啊，您把这鸡蛋啊煮熟了，煮熟了以后呢？趁热，你们要炸完了，你得准备油吧，把油锅做上，哎，油锅做上以后呢，那鸡肉不是这个鸡蛋不煮熟包了皮儿吗？趁热打上点黄酒，一拌这就行了。下锅里一炸，保证里全一个色儿。 哦， 这就炸成虎皮蛋了。为什么呢？好，果子那馅儿跟那馅儿有摩擦，才能粘在一起。 哦、 这问题我就回答你了。 太光溜了、嗯。 哎，然后你那鸡肉丸子不是准备好了吗？弄点肉在手里一拍就是一饼，然后把这鸡蛋、啊 嗯、 包在里边。 哦， 包的时候什么样啊？顺着长包一个长的椭圆形。 哦， 像鸡蛋这形是椭圆的。 哦， 一熟了以后顺中间一切，这老虎的眼睛就非常的圆。 嗯， 哎，你也好分辨鸡蛋黄在哪儿呢。 嗯， 是吧？然后你弄一长圆，要想这丸子怎么光溜呢？那就好办了。你包上以后，提前准备一个鸡蛋清。给这鸡蛋清啊打散了，啊，打散了以后，你下锅炸这个丸子的时候呢，手上抹一点蛋清，往那丸子外边抹抹，拿手摔摔， 嗯， 这才下锅炸完那丸子，它就非常的光溜。 哦， 哎，这就我这个几个问题都回答完了。 嗯， 我不知道您能不能记住，要是不能记住，您可以翻回来听咱们这个回放， 回放 是吧？ 哦， 啊。 回答的非常细致， 是是是，我告诉你说简单也不简单的， 嗯， 对吧？好多道工序呢， 还行，也不是特别难。 哎，这要有基本的技术，会炸丸子，这我一说就 领悟了， 全会了。 嗯，你像我这平时不干活的都不行， 啊， 听着好费劲。要不然就做一简单的吧。 啊， 来，你这还有要抖机灵的呢。Madison 就说了，我想抖个机灵，能不能请牛大师说一下糖醋里脊的做法？刚才你们说到了传统的做法，我就瞬间怀念老的这个。糖醋汁儿这个做法了，能不能介绍介绍啊？ 可以，没问题。啊，这位朋友叫什么呀 ？Madison。 Madison 啊， 嘿， 是个外国名， 英文名， 英文 名 Madison。好嘞，我。 但是糖醋里脊， 啊， 虽然您写了是那个鸡，但是这个可不算鸡肉里头，对不对？但是我小的时候， 嗯， 在某些不太好的饭店，他们也用鸡肉。冒充过里脊肉 哦，是吗？ 啊，现在依然也有，一根烤肉串 哦， 啊， 嗯， 就有呗， 有 是吧？赶上那个鸡肉还好的呢， 嗯 啊，还算您是不是造化，是不是？ 牛老，接下来咱就别说， 然后 说他这糖醋里脊， 糖醋里脊那甭说了，咱一般说做糖醋里脊的，没有几个真正是里脊的 哦，通脊得用。是不是 这通脊也好，里脊也好， 嗯， 太柴了，好吃吗？ 不好吃 啊！哎，后尖肉就齐了， 嗯， 哎，带点肥的可能效果更好，更好吃呢。真实里脊真不好吃， 嗯， 啊，这没别的， 就是一个交流嘛，糖醋里的烹调方法交流，糖醋味型而已。 嗯， 交流首先要把这个原料切成片， 嗯， 这个片呢，哎，要略微稍微厚一点，厚片，别特别薄跟纸似的，不行了。 嗯， 哎，厚片切完了以后呢，哎，黄酒盐抹上底味儿，这是腌上肉了，黄酒盐呀、啊、有一点捏捏，哎，它有点底味了。 嗯， 然后你要准备什么呀？要准备水粉糊，我们刚才提到的硬糊，就跟那做那焦溜凤爪似的，上面这段不说过吗？这硬糊什么？就是淀粉加水，混合均匀，均匀以后呢，您那没有经验没关系的，您提前准备这个糊，这个糊吧，拿淀粉给水，拿淀水把淀粉稀释完以后，你也不知道稀稠是吧？没关系， 嗯， 您静置一会儿，那个水是不是就细出来了？ 哎， 那淀粉不是化了以后沉底了吗？ 对， 你把那水倒了以后下手抓呢，如果特别硬，你就适当加一点水，加的什么呀？您手拿起来软软乎乎的，这就是糊了。 嗯， 然后这糊里边您适当的加上一点盐， 嗯， 这就是水粉糊了，浓稠的，它能挂上那个原材料就行了。然后您就准备油锅，油锅呢，哎，准备好了，您搁上油了。啊，油没烧热之前，您干什么呀？您就准备一碗儿，碗里边得放上什么呀？啊，怎么说呀？有经验就知道搁多少了。 嗯、 我们一般做糖醋都搁什么呀？酱油、黄酒、醋， 嗯， 然后一点点的盐，还有糖，糖和醋的比例基本上是一比一的，啊，然后把葱姜末也准备好，啊，别放碗里，葱姜末准备好。那这时候这块吧。这完事儿了，您就把这里脊片，就是您所谓的里脊，就是我们说的肉片啊， 嗯， 蘸着糊一片一片的下锅去炸去，一定要挂上糊下锅炸。下锅以后等它定了型了，全下去以后定型，这温度是不是就没那么高了？ 对， 什么温度？我们一般七成左右下锅。 嗯， 下了锅以后它定了型了，温度没那么高，捞起来它肯定就粘连在一起的了、 嗯。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把这肉片啊。用筷子或用漏勺 一颠 颠呀，或者拿筷子或者上手给它撕开了，等着油温又升高了又下锅。 嗯， 再第一次也叫定型，第二次第二火要让它成熟。 嗯， 这复杂热让它熟了，然后呢给它改个小火，在火上多炖一会儿的叫炖酥。 嗯 啊，炖的外焦里嫩，然后呢捞起来等油温升高再热油再冲一下省下的窝油。 哎。 这个就算炸好了，把油一闭，那您锅里边呢可以留一点油，家里边嘛留一点底油就行了，不要倒那么干，留一点底油就不用再一会儿再搁油了，留一点底油。然后我刚才准备好葱姜末了吗？葱姜末等油温升高了，葱姜末一下锅马上就爆出香味来了。 嗯， 这香味一出来，您就把兑好的芡汁倒到锅里去，你看那锅里的芡汁啊，到锅里以后它就噗噗冒泡，糊化成熟了。这一熟了，你顺锅边先淋，先来上点明油，让这汁跟油混合在一起的汁芡都特别的亮。 亮，嗯。 然后呢，糖和醋，糖就化了。 对。 混合着醋的香味儿都上来了、嗯，要能闻见那大甜大酸的味儿。 嗯。 这一开锅能闻到大甜大酸的味儿。 嗯。 哎，说明这味儿合适。因为我们事先有酱油留着咸味儿，又搁一点点盐呢。 嗯。 哎，纯是糖醋的不好吃，它腻。 嗯、 有点咸味儿，它就能闻见特别明显的大甜大酸的味道， 复合味儿、啊。 哎、嗯，然后您把炸好的肉片下锅翻拌匀了，装盘儿。 嗯， 这就是糖醋里脊。 哦， 啊，这是最传统的啊，就简单的糖醋里脊就这么简单。 牛老师教您的是传统糖醋汁 啊、 嗯，现在出去好多都用番茄酱， 哎呀，就代替了， 是吧？这都不对， 味儿吧？ 也不是，我们北方地区啊。 嗯， 山东菜，就是北京菜，糖醋里脊、 嗯， 像我刚才说的这方法， 嗯， 到南方的时候，我学四川菜，四川菜的过去，我学的时候， 嗯， 以前当然也没有番茄酱，后来我学的时候就有番茄酱了， 哦、 嗯，啊，因为上海它有梅林， 嗯， 知道吧？梅林它就出番茄酱， 是是， 啊，后来再使新疆的了，那更好了， 嗯， 那时候就加番茄酱。啊，番茄酱就为什么呀？大家觉得有新鲜，而且它有点果酸味儿、 嗯。 关键什么？色彩 好看，颜色 好看，哎， 对， 是吧？ 对，是。 大家在家也可以用 啊。是，咱先进段广告。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一姐还说一般不都是用番茄酱吗？还得加点白醋是不是啊？ 啊，你要是做番用这个做这个糖醋里脊，要做用番茄酱的话，就是白糖白醋。 嗯嗯， 哎，也醋精也可以啊。当然现在有浅颜色的米醋也有， 嗯， 也有一些呢，你比如说水果醋什么的，颜色也浅，没问题。因为你要使咱北京的米醋什么的，或者是熏醋、黑醋啊， 一下就黑了， 包括陈醋啊，这汁儿就不好看了。 嗯。来，我们继续看看大家伙的一些这个问题，还有这问的呢。哎，这欧来就说了，我想问问做酱爆鸡丁的做法，自己炒啊老炒不好，用的什么酱，怎么才能炒的跟饭馆一样呢？ 哦，啊，一分半， 嗯， 那没问题。当然这是这啊，那天我上节目来，上周来就是有人就提出，我就说过了， 嗯， 这其实我们北京做这个呢，做酱爆鸡丁呢有几种方法， 哎， 一种是甜酱的， 对， 一种是黄酱的，还有一种是甜酱跟黄酱两样混合的二合酱的，啊，这前提是一定我做这个的经验就是什么，要把这酱先蒸了， 对，得是熟酱， 哎，用它做，啊，还有呢几种方法，有的时候你裹不上这鸡丁，上不了酱，是鸡丁的滑油滑过了， 嗯， 啊，鸡丁滑得太老了，全部熟了以后，淀粉完全糊化了以后，不容易上酱， 嗯， 要想做得好呢，这个滑的时候要是七分熟就行了，因为你还要回勺擀酱上酱裹酱，这个功夫它就完全熟了。 嗯， 哎，它是这个。 嗯， 好啊，基本那个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吧。 是， 就是您具体哪个步骤不明白， 哎， 咱们下一节让牛老师再给您单讲。比如说， 嗯， 你说这熟酱蒸酱怎么蒸，里边需不需要再掺点别的东西？可能您要是没经验的话，这么一听您还是不会啊。但是因为时间有限了，我们这一节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大家还可以接着给我们发问题哈。我们今天因为七夕节嘛， 嗯， 主要是跟大家说说，把那个搅扰牛郎织女相会的鸡，都给他。其实我们想想，是不是给他戴个口罩也行，也没有必要非吃了人家 那个更有点麻烦，还不是直接吃了呢， 哎，就 是吧？ 于是我们今天就以此为由头嘛， 嗯， 教教大家在家怎么做鸡肉。我觉得其实在家吃吃饭挺好的，而且鸡肉，嗯，相对的蛋白含量比较高， 嗯， 脂肪含量又比较低， 是 按现在的话说也比较健康， 没错， 和大家在家吃啊。大家有任何关于鸡肉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稍进一条广告之后回来跟大家接着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新发地桥双元桥到天宫苑，那么京港高速出行方向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以上高速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没有过不去的晚高峰，只有煮不好的家常味。厨房秘籍尽在吃喝。 好了，北京时间的18:05，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牛金生。 嗯，欢迎您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今儿呢陪着大家伙儿一块儿咱过七夕节。 嘿， 嗯， 得嘞，还是你们多过个得了。 咱仨一块儿过。 对、哎、就是有滋有味儿。 咱们这三人为众也算是有群众基础了。 哦、没错没错。 对，主要呢其实就是借着这日子，对吧？您要是说现在再想起来、嗯、给自己的亲爱的外边，对吧，咱们订个餐。 只能叫外卖了。 啊，这肯定是不行了，没地儿了。 显得也不重视。 还不如自己做，再回家自己做一顿饭去呢。是不是？ 而且这个鸡肉啊一般的超市啊商场都有卖的。 对、 嗯。还不会像什么你说我今儿要弄一只波士顿龙虾，或者要买一块特好的牛排，周围的小超市可能还真是没有货。 哦、 对吧，你说哪个超市没有卖鸡肉的？这我反正是没见过， 对吧？ 肯定 别管是鸡胸、鸡腿、整鸡都能有、 嗯， 所以您今天晚上露这么一小手，也是非常力所能及的。 哎，你说是不是？听过了咱的节目之外，之后啊、嗯，有的朋友，比如说在外边吃饭，他专门也点这有鸡肉的菜也行，挺好的，是不是？ 可以，你就可以按照牛老师今天说的这些个标准， 嗯， 去衡量衡量他们。嗯、当然，有的时候牛老师给大家说的是相对简化的家庭的做法， 是 但是不走样儿。嗯，您可以说，那你这色儿不对、啊，是吧？其实有问题，对，都可以，也不用指出来啊。但是咱们吃的明白了，也没什么坏。 您就给他截一段咱们今天广播节目的录音， 说牛老师说的， 对你回去听听，好好学学。 你这做的不对， 哎、别这么刨坑行吗？ 欢迎牛老师。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按照这个鸡的不同的部位为大家来介绍不同的部位该怎么做、怎么吃。 对， 说到了鸡头、鸡脖的凤爪，咱们接下来说哪儿？ 我觉得刚才那个酱爆鸡丁那个事儿啊、 嗯， 让牛老师再给 补充补充， 具体的说说 吧。包括他那个酱怎么蒸什么的，您教一个最简易的做法，大概蒸多长时间？他那酱里边需不需要和点什么东西？您再跟说说，不然没有基础的这么一听啊，我觉得还是一头雾水，是不是牛老师？ 其实这个热啊，就说酱爆鸡丁吧， 嗯， 按这个才说，一般我们就是说，用二合酱的话，就是一半的黄酱加一半的甜酱， 有、 哦、那一般，然后我们就加一点水给它稀释了， 嗯， 然后加一点白糖，加一点姜汁儿，啊。也要做酱爆，那一般就不用再往里边加油了。 嗯， 然后再上屉给它蒸发了，大约有那么一个多钟头就成了。 哦， 哎，这就可以做适合做这个酱爆鸡丁。 嗯， 因为这样既有甜酱的甜味儿，哎，甜香味儿， 啊，也有呢这黄酱的酱香味儿。 嗯， 那这样做出既然一个颜色好，而且更香分一些， 嗯， 而且可以缩短了炒酱啊这个时间，而且呢， 哎， 因为酱你炒不好就盖嘎不锅， 对， 啊，你把酱蒸好这是熟酱了，没有生酱味儿了。 嗯， 然后呢，鸡丁呢，咱们你肯定一般那些。就是大家我们过去传统都是鸡脯肉， 嗯， 现在啊大家可能爱吃更肥一点嫩一点的 鸡腿肉， 买鸡腿肉去了皮以后呢， 哎， 切成丁， 嗯， 切成丁以后呢用一点点的，过去都不用酱油，这红色就不用了，就是黄酒盐抹上底味，然后加上蛋清淀粉给它上浆， 哎， 上完浆以后呢，我们用多少啊，这边来说用五到六成热油一滑， 嗯， 给它滑散了，一漂浮起来就把油淋了， 嗯， 控油了，一闭油锅里边就不再搁油了，然后就把您蒸的那个酱㧟上一勺搁到锅里去， 哎， 然后它不稠吗，蒸完了又发了稠，拿点黄酒倒进来点姜毛姜水啊，或者葱姜水都行， 嗯， 上锅里一稀释给它卸开了，然后卸匀了以后你再加上白糖，把白糖炒化了以后再使劲再炒，炒的什么呀，炒的都拉了黏了，拉黏儿往一稠的了，一拽起来有点丝状似的了， 哎， 拉黏儿了。那这个时候你就把这个滑过油的鸡丁呢下到锅里去，下到锅里以后就翻拌。您不会翻锅没事，拿铲子拿勺拌就行。 嗯， 哎，火冲那边火关了会儿，离开火，哎，慢慢的拌，多翻翻，多擀擀。 嗯， 哎，等全爆匀了以后，出了香味儿了，您再滴两滴的香油。 哎， 这就齐了，往盘里盛，这就是酱爆鸡丁。 哦，真行！你看，这说的就非常细致了， 特别下饭。就 是，像高磊这样的不会做饭的人，这么一听，你其实也能操作了。 哎，也不太可能， 还是不太 可能。让牛老师费心了。 他问不是，他只问这个问题，他有一定做过。 哎，对对对，肯定是自己， 基础了， 自己已经实践过 啊。就是有些时候 不太成功， 不太也不能不算成功。我们中国菜什么叫成功？ 嗯， 我们要说这个菜及格了， 嗯， 什么叫及格？不糊， 嗯， 不生，熟，热乎。 哦，那 这标准太低了吧？ 那不糊，你看做好了吧？ 哦， 熟了没生吧？ 嗯，哦， 然后热乎的不是连的吧？这就及格了。 哦， 至于什么是好，那60分及格吗？还有40分呢？ 嗯，就好像刚才 就忘说的， 刚才做到 那些，哎，那个里边还有， 哦， 还有很多。哎呀，这个缺点汁啊，那缺点芡的，这色重点，这色轻点，这味儿甜点，这味儿淡点，这酸点了，这辣口太重了，这油太大了， 嗯， 哎呦，这筋贴的不匀啊，哎呦，这有点脱浆啊， 嗯， 那毛病就多了。 对， 60分就不糊不生，熟不熟，是吧？ 不湿润就算对了， 对了， 是吧？ 你糊了没法吃了， 哎， 对， 生的不灵啊， 嗯， 哎，不糊不生， 哎， 熟热乎，这齐了。 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 其实我一琢磨也是， 是吧？ 因为我炒菜吧，我就老担心它不熟， 所以老糊， 老糊， 嗯， 要么就老， 哎，过火了， 过火了， 那也叫失认了 啊。对， 吧， 嗯，二一个呢，我老爱倒酱油，我什么菜我都得倒酱油， 上海人的血统， 所以他老是 上海菜也不是，你来个炒虾仁清炒的，他也倒酱油吗？ 但是你就是看起来吧，就视觉效果不好，老黑乎乎的一片， 哎， 哦。啊，这就是我的做菜的一个毛病。 不是，其实就是一种习惯。 啊，习惯， 哎， 啊， 我也爱吃色重的。 嗯，是是是， 人们 是， 嗯，这也得分点是人们。 嗯， 您说是不是？您来碗阳春面，色太重了， 那不行， 跟炸酱面似的。 焖扁豆的时候得多放点， 对对， 是吧？ 焖扁豆有一，现在比如说啊，咱北方人吃，我来肉片扁豆， 嗯， 姜焖扁豆， 啊， 那色重点没毛病。 嗯， 说您要如果要色太重了，扁豆都黑了，怎么了？ 嗯， 尤其现在的饭馆，您要做一酱焖扁豆，它的扁豆有点绿的，酱是红的，肉片是红的。 嗯，对， 那是高手了，就这是我们这行要说的了。说什么叫技术啊？技术在这儿，你看扁豆绿的，熟了还入味儿了， 嗯， 那点汁芡还够色儿， 嗯， 哎，绿中带红就漂亮。 嗯， 说这扁豆出来黑的了，那您得这是大妈焖的，在家吃没毛病。 对， 到饭馆里的。搁盘上一瞧，哎呦，没有卖相， 对，差点意思， 是吧？ 对， 缺点剩的。 60分和90分的区别， 那当然 对 这儿了啊。咱们再问一个问题，这儿纳太郎说：“牛老师，我想问一下，我之前买过一只鸡，在家炖呢，越炖越硬，越炖越硬，然后那皮呀，啊，跟皮筋似的。哎，请问就不想用这个高压锅炖这种鸡，有什么办法能炖烂吗？”主要是清炖，因为还有半只呢，呵呵，怎么办？杨老师，他这买的是不是那种什么 野生小公鸡儿不容易炖，小柴鸡是不是？ 如果说这朋友买的是老母鸡， 嗯， 小公鸡儿很容易的， 嗯， 哎，如果要是老母，真的买的是真是老母鸡的话，那可能时间要长一点， 哎， 哎，也可能您炖的呢不太得法， 嗯， 哎，如果您炖的您觉得不爱烂的话，其实您改蒸也一样的， 嗯，隔水炖， 哎，不是蒸带着汤， 嗯， 这鸡啊洗干净以后剁成块， 嗯， 哎。稍微的拿水一焯，焯完了以后码好了，加上姜葱、黄酒、花椒等等，您家那点纸一蒙，上屉蒸就行了。 哦， 蒸的要比炖的要快一点，为什么？您炖的它老得有蒸水蒸气就出去了。 是是是。 而且呢，汤是越蒸越炖越少。你这要蒸的，它里边水不会散失，就是缺的什么？是你蒸锅里的水搁足了就行了。 嗯。 是吧？那变成这清炖、这清蒸鸡也好吃，哎，出来汤还清亮， 嗯， 还原汁原味儿， 有、 是吧？您既然要做清炖的嘛， 嗯， 但清炖的当然建议您是砂锅、是瓦罐这类的东西，它保水好，而且呢、您不能开锅老一味的大火咕嘟咕嘟咕嘟咕嘟， 那不行，那不行， 那不行。我们这做菜讲这火候讲旺小重微，火候火候的嘛、开了锅以后盖好盖，你就改小小的火就行了。啊，改最小的那火，你就慢慢的焖着它去，它就熟得快。连炖再捂，啊，连炖再捂。你看人为什么有一个烹调方法叫呼？ 嗯， 呼一锅什么什么肉？ 是， 那不是老开着锅，开了锅以后，就柴锅一样，盖上锅盖，开了锅以后怎么着，就逐渐要撤火了。一会儿呢，灶堂那火给它弄撤没了，让那点热气闷着它，就给捂熟了，那叫呼的。 嗯。 是吧？烀一锅什么什么肉？ 嗯 嗯， 是吧？这么来的，所以这火候不能一气儿大，老是大火急，那不行。 哦 啊， 没错。 好，那牛老师跟他那个盐放的早晚有关系吗？ 有一点关系啊。有好多人都说，你早下了盐以后，那蛋白质凝固了，脂肪蛋白质凝固，它不容易熟。那个其实，在高压锅的作用下，根本不 对，可以忽略不计， 就不。基本不存在， 嗯， 那个一般的，我说啊，不存在， 嗯， 为什么？您高压锅十来分钟熟了， 对对对， 您要后搁盐，等得，咱们敞开盖晾凉了啊，敞开盖再加盐， 嗯， 那时间不又过十来分钟？等什么入味啊？那提前就腌好了， 对， 直接上屉上锅一开就得了。你比如说炖鸡， 嗯， 我要是吃清炖的带汤的，您就那个汤啊。跟那鸡肉相平，使高压锅就没毛病。说我就要吃一般的烧的炖鸡块，不勾芡的啊，炖鸡块要想浓一点，那就凉的时候这个水搁进去，汤汁所有汤汁搁好了，别焯，别跟那鸡肉平，比鸡肉要少一点，那您出来以后的汁就是浓的，哎，味儿就香，就这么点事儿。 哎，所以就给您总结一下，就是牛老师给您说了三个方法啊，一个就是您。改炖为蒸，哎，也容易，而且要么您就用高压锅。高压锅其实一般的情况下不烂的少，尤其咱们现在买的鸡啊，没有那么难炖。 现在的鸡，西装鸡开锅就熟， 哎、嗯， 说白了多焯会儿就行了， 哎， 多焯会儿，开俩火一焖， 真的。 然后您就蘸酱油醋着吃了， 是是， 对。然后如果实在您说我就要使普通的锅炖。晚下一会儿盐，让它多咕嘟一会儿，咕嘟差不多。因为现在鸡肉确实也好熟， 嗯、 稍微别一开始就下盐，可能也有点帮助。 有有有有， 您这三个方法，您试一试就 对，都尝试尝试哈、 嗯。 好嘞，接下来咱先进段广告。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 小西街八十号是火锅店呢，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好嘞，还有一点点时间呢，咱们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的节目是有奖品的，是吧？ 好，本节目奖品是由中国马镇提供的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是400-600-0166，或者您可以添加坝上马镇旅游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嗯，这还有夸您的呢，牛老 啊， 宝牛给我们都刷屏了，都说哟、上周啊就向这个牛老请教处理肌肉的方法，您还教了我们一招，哎，果然不错，谢谢您，牛老师。 不客气，这朋友不客气。 您是教给他什么了？您要么今天给我们再重播一下， 我 没听着， 记不住了。 处理肌肉的方法， 牛老师每天帮助多少人？每个都能记住吗？ 哎， 再说牛老师帮助人，从来也不求回报。 是 是， 要不是因为我们节目，连名儿都不愿意 叫。人家就是记住牛老师了，是不是？ 做好事不留名啊！咱们问问张强的问题，说、牛老师，你想问问，扒鸡那种脱骨扒鸡是怎么做的呢？ 人家山东禹城扒鸡、德州扒鸡， 哎， 这个具体的方咱不知道，但是大概齐，是吧？那没别的，除了点颜色以外，是吧？就是这些香料的配比，当然那个扒鸡，人是要把鸡呀、那个你比如说脖子别在哪儿，腿这脚别在哪儿、然后它其实就是一个把卤水熬好了以后，码齐了以后啊，然后全码齐了以后，上锅里开锅，开锅以后盖上盖，捂，连炖再捂，就我们刚才前面说那个呼噜跟那道理一样，那就是扒鸡，其实就是一个酥烂脱骨的事儿，你比如我们北京有名菜叫香酥油鸡，是吧？ 对， 咱就用这个说就行了。这香酥油鸡怎么？您当然过去说这是什么鸡，鸡种那好。您是来恒鸡啊？您还是什么鸡？当然现在我们使的都是肉鸡。 哎， 建议您买的咱们北京市场买那假的三黄鸡，不是真的啊，假的。这三黄鸡是三黄，是吧？嘴呀、毛啊等等，脚的是黄的。这三黄鸡，但是我们现在市场养的好多所谓的母鸡。叫三黄鸡是假三黄鸡也不错，肉都是三斤来沉，去了毛剩2.5斤左右，乱七八糟去了2斤多的净鸡，小鸡也有。您买这个鸡买回来以后啊，您不会像人那么开膛，是吧？当然宰鸡有好多方法，人家都替您宰了，您要在家里让它入味好吃，建议您从脊梁背后边的大开，顺着屁股那儿拿刀在脊骨上一切就进去了，往上一拉，刀也快，夸就掰开了。掰开了以后，关键是什么？它宰好了鸡，你要检查一下，为什么我们这鸡呢？现在宰完了以后，有时候它处理的不干净，带着肺什么的，不干净。所以我们叫什么？宰鸡不拿肺，等于没学会把鸡肺都给抠干净了。就俩肋叉子旁边看，有小条的，紫的、黑的那个，抠出来有那个。气管、食管也未见得就抠干净了、然后拿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素的割破了的剩食在里边，冲洗干净了好好泡泡，要鸡腥，然后您在凉水多泡泡，泡的过程当中建议您家里肯定有竹签啊、牙签啊这一类的，要没有您就找那竹筷子啪一头一剁，斜面签一剁就有一尖儿了，就您在鸡肉上，鸡尤其是鸡的什么腿部什么的 肉厚的地方， 肉厚 的地方 扎着它，扎着它放放血水，多泡泡的，然后再给它捞出来一控，控干了，这鸡的腥味儿去了一半了，然后你准备点大的葱姜的块准备好了，然后您家里有没有那香料啊？你比如说家里边最简单的花椒、大料、桂皮这有吧？ 香叶， 这家里边基本上 都有， 就这几样其实就够了，您要把这几样呢，我建议您怎么做这鸡啊？您把这几样加上葱姜，您身上先让锅里边熬煮去，先给它煮开了，等它煮开了以后，往里边加盐，再加一适当的加一点点糖，多煮一会儿， 熬个料水， 多煮一会儿，然后呢？ 煮开了，煮个半个来钟头，香味是不是出来了？然后您拿这个水腌这鸡去。 哦， 这咸味儿一定得足，跟咸菜似的，够咸的水。 嗯， 拿这水泡着，啊，泡上这鸡，腌上它。腌完了以后呢，腌它半天。腌的过程当中，您再用牙签往那肉上那扎着。 嗯， 它水不是味儿钻进去了吗？ 啊、 哦，然后您再上去蒸去也行，炖去也行，啊。炖好了以后，如果愿吃带色的，搁点酱油，就跟那扒鸡差不多。炖烂乎了，开了锅以后改小火焖着它，慢慢慢慢咕嘟咕嘟炖熟了，这里跟那晾凉了以后吃，跟那扒鸡差不多。如果想炸着吃，你就蒸去呗。 嗯， 当然了，可能就费点火啊。 嗯， 蒸它俩仨钟头就烂乎了。 嗯， 然后捞出来，热油一炸就成香酥鸡了。 嗯。 是吧？还有呢，有时候您晾凉，蒸熟了以后晾完，把骨头一拆，空净了汤， 嗯， 抹上点糊，啊，就鸡蛋淀粉，先蘸点鸡蛋液，再沾点淀粉，上锅里边一炸去，叫软炸五香鸡，也好吃。 嗯 哎，啊，这鸡的变化太多了。 是是是是，其实我们今天还有好多的这个鸡的部位，咱们都没聊到怎么做呢？鸡翅、鸡尖儿、翅尖儿什么的， 是啊， 鸡胗的。但下一节还有一节，别着急，别着急、 哎、 啊！大家伙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发送到 CHWL876。 嗯， 咱先来段歌。嗯。 爱路亚的悲话，爱情真伟大。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时段由小西街80号川渝老火锅赞助播出。 今年的假期用完了，整个人也变得死气沉沉。 走，带你去小西街80号。 小西街80号，那是什么地方？ 你没发现吃火锅可以让心情变好吗？ 啊，小西街80号是火锅店呐？ 那可是正宗的秘制川渝老火锅，还有露天花园，真是喝着啤酒吃着锅，小风阵阵撩心窝。 快把地址给我。 北京市朝阳区神鹿街日坛公园北门，电话85693066，85693066。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说现在个人账户盗刷诈骗这么多，怎么防范啊？ 你把账户锁上不就完了吗？ 锁上我自己还怎么用啊？ 工商银行现在推出了工银智能卫士功能，把不常去的外省市、国外啊这些都锁上，就踏实多了。在工行网上银行或手机银行 APP 里就能开启。 这个功能好啊，我现在就弄，还有夜间锁。 是啊，省得你们半夜失眠，忍不住网购败家。详询工行营业网点。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预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新体验再装修，想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18:35，这个声音就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大家好，我是孙涛。 大家好，我是高磊。 各位好，我是牛金生。 欢迎牛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哎、客气客气、哎、呀， 继续给大家出出招哈，教给大家怎么做肌肉，在家里边怎么做哈。分门别类的，咱们分部位说哈。哎，我其实我特别想聊一个题外话，就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是堵在路上呀，还是已经到地儿？ 还是堵在路上呀？ 是呀， 还是堵在路上。 我刚才趁着放广告的时间，我看了一下我的朋友圈，全部都是堵在路上的，哇， 太开心了， 好开心呀！他们选择这时间段出去吃饭，就是错误的。 不是，这等着为什么堵着呀？现在得看那个。月亮得升上来 哦， 啊，你有银河，天也好，也能牵着牛郎织女呢。啊、 对对对，哎呦，还是咱们牛老师有经验，嗯，是吧？ 咱们在直播间什么也瞧不见， 听起来又颇为心酸了。 咱们问问关于肌肉的问题吧。 好嘞， 这个鸡屁股的问题是不是需要问一下？ 可以， 毕竟人家已经发了三遍了 啊。 这位姓李的朋友他说啊，鸡屁股到底能不能吃呢？牛老师，听说日本有鸡屁股的烤串儿，说带着鸡屁股那个小尖儿一起烤的， 我还真吃过、哎、我是在文莱吃的。嗯，文莱那儿有一夜市啊、哎、就在他们那首都斯里巴加湾那夜市，我告诉你，真的就是大概得有一半的摊儿都在卖鸡屁股、烤鸡屁股串 哦。 我当时在他们的导游的再三的敦促下， 再三的怂恿下， 怂恿下 啊， 我买了一串，我 吃 了一口 吧， 我捏着鼻子吃进去了，我觉得诶、哎、还挺有咬劲 哦， 它是甜口的 哦， 反正我也吃不出来什么这味儿那味儿的 哦， 反正还行。 哎，咱们国家台湾地区 啊、 哦、也吃 也吃 七里香。是吧？ 对， 著名小吃的人家到那儿， 两广地区也 都 吃、 嗯。 其实过去生活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嗯， 通都吃， 哎、通都吃哦。 哎，就鸭尖似的，鸡尖那是鸭尖是把骚豆去了就完了。 哎， 但是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基本上都不吃了。 嗯， 过去我们小时候还有电影， 嗯， 72家房客， 哎，看过 那里边一警察叫369， 嗯， 是专门吃鸡屁股， 嘿， 啊，吃的香着呢，是不是？哎，其实不是不能吃，就是说人家讲究一点啊，人会有各种理由， 嗯， 啊，不吃。当然了，说我就喜欢这种口了，爱吃这味儿的， 嗯嗯， 也有多少种理由能吃。 哎， 啊，其实我说能吃，但是不建议多吃。 对， 适可，人有卖这个处理的好，您尝尝，好这口的。你比如我爱吃包子炒肝， 嗯， 是不是？我也不是说这包子这不灵了我再吃去，得好，炒肝也得好我才爱吃呢。 嗯， 是不是？我也喜欢吃臭豆腐。 对。 是不是我喜欢吃的食物也比较杂， 嗯 啊都可以，就是个人喜欢， 嗯， 有的人不建议吃，尤其是那有的那个营养学家他不建议吃的乱七八糟的，是不是、 嗯、 烧烤的不建议多吃， 对、嗯、 为什么呀，那个容易致癌、 嗯、 是吧， 嗯 哎， 因为你烤鸡屁股啊，哎，这不是就是啊那什么点了吗？是吧？但是您好那口没毛病， 哎， 是不是？ 对， 没毛病， 是可以吃， 可以吃。 它是 问题 里头有一小部分，那牛肉它那个鸡屁股底下是不是有小豆？ 豆啊，对呀、啊， 把那个去了呀。这问题就不是特别大，只要您又不当饭，天天这么吃，他是他们是说里头就跟这就跟人，比如说是肝是解毒的啊，这鸡呢它吃的比如说好多饲料啊，里头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它就集聚在鸡屁股那一块的细胞里头了，所以你要吃它呢，多少有点说那个我滤一下那些东西。都在那儿了，但是它有独特的风味儿。您把它那豆去了呢，问题也不大，偶尔尝尝 也行， 没问题啊。 过去也不说这个，为什么？ 对， 您吃的终归是少数， 对对对， 啊，就穿肠而过。 嗯，一个鸡才一个屁股，对不对？你要吃鸡屁股吃饱了，那你得吃多少只鸡啊？是吧？得堪称京城鸡阎王，才要得考虑这种吃鸡屁股会不会影响健康的问题。 怪吓人的，让你这么一说。 所以偶尔吃一两个啊，到了那个高磊说的文莱也好，到咱们台湾地区也好，包括到咱们广东吃啊，尝一尝，没准您还就喜欢这口， 对对对对， 是吧？ 尝个鲜， 独特的体验啊。 嗯，还有一问题。 嗯， 来，这是姓白是吧？ 嗯， 说麻辣鸡丝怎么做呀？ 哦， 麻辣鸡丝， 牛老师太拿手了。哎、 不是麻辣鸡丝这啊，这朋友这个两样，过去的传统方法呢，是把这个鸡脯肉煮熟了，然后 丝成丝 ，调一份麻辣的佐料一拌。 嗯， 其实您现在可以这么做，鸡翅膀也行，鸡大腿也行。您蒸也行，是煮也行，加上姜葱、黄酒、花椒，蒸熟了也行，那是能容易掌握火候。 嗯， 您煮也行，煮熟了，当然煮的是开锅以后，煮个三五分钟就关火，浸泡着它，泡熟了它就更嫩，然后撕成丝或者切成丝，然后您准备点红油，然后准备点花椒面，这麻和辣就有了呗。 对， 然后您当然了，北京人爱吃麻酱，四川人也吃，然后芝麻酱拿香油一卸，稀释以后，您再搁上点糖、味精、葱花、蒜末，哎，姜末一拌，浇上就麻辣鸡丝了。 嗯， 哎，就那么简单，没那么复杂。 哦，就是鸡丝凉面，把凉面去掉， 只吃鸡丝， 是吧？上面那基本就差不多。 麻辣鸡丝， 哎， 麻辣鸡丝， 尤其适合现在这天儿，是不是还在府里头？ 哎， 对吧？ 对， 拌点凉面，是不是多好吃？ 哎， 啊， 都拌凉面，像今儿这个小九，两人，二人世界， 是， 嗯， 是吧？ 口稍微调的重一点点，下酒更合适。 对， 那干脆兑点咸。 那就是太重了。行嘞，那咱接下来就说说咱这鸡啊，宝贝鸡身上其他的部位怎么做怎么吃。我觉得大家伙儿可能吃的最多的花样最多的最喜欢吃的 翅膀是不是？ 对，就是鸡翅。 哎，鸡翅确实就是从烤串摊儿到咱们在家里做，好多朋友啊，我就尤其我认识的好多朋友，可能跟高磊一样，在做饭方面呢，相对欠缺一点。 啊、对， 平时不怎么做，又想挑战一道还不错的菜，感觉就是做出来得有面子。经常做的第一道菜，要么是西红柿炒鸡蛋，要么就是可乐鸡翅， 好做呀， 是不是？ 对呀、啊。 是吧、 啊 你也吃过很多种可乐鸡翅吧？我去好多人家吃饭。人家都要露一手， 关键就是他呢能做一大锅，就大家伙一来啊也够分。你就炒一盘菜，你说一家一家一柱子一柱子没， 而且相对简单一点、 啊、 又比较讨喜。这种年轻人吃嘛，稍微甜一点的口味，大家也都能接受。所以鸡翅，咱们让牛老师给说说，鸡翅有没有什么又简单又能露一手的这种做法？ 露一手的 啊， 得让别人不能像可乐鸡翅这么一说。大路货，您得教他点，哎，别人没听说过，但其实非常简单。 那好， 嗯， 刚才因为前面之乱啊，净说炸了， 是 吧？那咱们再说一个跟炸有关系的，叫鸡，鸡凤翅， 哦， 行吗？ 行， 这从名字上就赢了， 羊吧， 好洋气， 哎，鸡是激发的鸡， 嗯， 就是激情的鸡， 嗯， 您先要准备什么呀？您先要准备一份麻辣的汁儿，当然您可以去外边买一锅麻辣烫。 嗯， 麻辣烫您 买一份啊，它不是有汤吗？ 对 啊，有的时候有专门在带小锅的呀， 哦， 对吧？您买一个这一类的，买一份，它有麻辣汁了。 嗯， 您把这汁带回去。 哦， 不是有鸡翅吗？您刚才时候说到鸡翅了吧？ 嗯， 我们弄点鸡翅中。 哦，翅中， 弄点翅中，准备好两头给它切切，容易骨头露出来了。把油准备好，您有这麻辣味的汁了，是吧？您把这油准备好，油温呢，给它升到七成热以后， 嗯， 下来鸡翅炸， 啊、 哦，炸完了以后捞起来，等油温升高再炸一下， 嗯， 这次就熟了， 嗯嗯， 炸两火，第二火，关火以后趁热捞出来，往这麻辣汁里边一泡， 嘿， 马上您就捞出来。告诉你，味儿都进去了。 哦呦，就这么快， 就这么快。 哎， 您要家里边您买不来这个怎么办？我就告诉您怎么做。 火锅 家里边，火锅底料到超市里买一份儿、 嗯， 哎，买一份买两份，味儿足一点、 嗯， 汤水不要太多了，它味儿都厚。 嗯， 哎，就齐了。 嗯， 这叫鸡凤翅，你听说过吗？ 没听说过， 还真没有。 告诉你，回去试试去。 嗯。 保证比那麻辣烫好吃 哦， 绝对，而且还简单呀、啊， 简单 是不是啊？ 不是简单，人家吃的还新鲜呢。 嗯， 哎， 趁一定要趁热搁进去才能吸汁。 对，趁热、 哎、 马上，因为人家炸它都干了。 哎， 对， 它一下迅速吸收那个麻辣烫那个汤汁的味道，是又麻又辣又鲜又香。 哎， 嗯， 您再一吃，滋滋滋滋还带汤儿， 对， 带汁儿，鸡肉还特别的嫩。 嗯，对。这个是这个菜的重点，一定要炸出来趁热往进放。 对、 啊，就跟那个南方好多做那种熏鱼，糖酒熏鱼也是炸的，咵、 哦， 然后搁那汁儿里头，让它一下它能吸进去。您别炸完以后过了半天了再往进放， 那 就不那么吸了啊、 嗯、 啊！这非常简单，牛老非常棒， 特别好， 非常棒，非常棒。 那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鸡翅的翅中， 嗯， 那还有一翅根呢。其实我爱吃翅根儿。 哦， 这肉厚实啊，是不是啊？ 翅根就等于 吃的过瘾、啊。 原来好多人啊，你像我们家小时候，一开始是炖鸡腿儿， 嗯， 后来就开始都炖鸡翅根了。 炖鸡翅根儿， 哎、哦，拿起来它也方便，而且你都不用改刀在家里，对吧？ 嗯，你说这个，刚才说这个啊，你比如这个鸡翅根儿， 嗯， 我还顺着那炸说行吗？ 好、 嗯， 好，好， 还行吗？ 行，一锅油炸到底， 嘿， 这也算是节俭嘛， 不浪费呀、啊。 对， 好， 嗯， 你比如说刚才说的翅根儿， 嗯， 有一头粗一头细吧，您在细的那边拿刀轻轻一划，那肉是不是就翻开了？ 嗯， 翻开您给它往下一包一推，是不是有一个小锤似的就形状就出来了？ 哦，是的， 啊。然后呢，这个两种方法有生炸有熟炸，啊，熟炸的时候您把它推下来以后，拿手一攥，它是一小球状，然后您姜葱黄酒加点盐味，甚至有给点糖都可以，拌匀了上屉一蒸， 嗯， 蒸完了以后您就那么吃就成了吧。那蒸完了以后要想到吃它更酥更焦，那您就家里边是不是有鸡蛋呀？ 嗯， 弄一个全蛋磕散了调匀了。市场是不是有卖面包糠的呀？ 有、 买点面包糠，你就，哎，蘸上鸡蛋液，沾上一层面包糠，上锅里边一炸。 哦， 那炸完了以后，哎呦，蒸的时候熟了有味儿了，那炸完了外边焦酥，里边软嫩。 对， 好吃吧？ 好吃。 啊，那您这开始刚才东西，您要想吃点辣味儿，您蒸的时候搁点辣椒没毛病吧？ 没毛病。 想吃点五香味儿的，您搁点花椒大料，搁这汤里边拌它一下，拌完了以后蒸它，不就成了吗？ 嗯， 这不是又炸一道吗？ 出来再配一点甜式的，那韩式那种甜辣酱， 哦、 韩式的炸鸡又有了。 哎， 那你要配泰式的，像这甜辣酱 也行。 哎，您出来蘸点。 对、 嗯。番茄 sauce 也可以啊， 可以， 一鸡多变、 啊， 都 是 一炸，但是可以配出各种各样的口味。 你就多买点酱，让大家伙自己选，不就完了吗？年轻人口味多， 哎， 是吧？ 对对对， 啊、 这个提议也非常好。 可以，你没多少钱啊， 啊这是会省啊。 这一下请人还有面子，你说 是 不 是 不是啊？ 多炸点，多蒸点， 哎、 是吧？ 嗯、 啊，也省事儿， 而且大家聊天， 嗯， 喝上点小啤酒， 嗯、 是吧？这东西它也下酒。是吧？ 对啊， 又当菜又当饭， 好。 哎， 鸡翅还挺便宜的，好像是。 不贵，翅根也不贵啊。 对， 就还是这方法。你比如说刚才、 嗯、 我们那个鸡翅不是蒸了吗？或者没蒸，生的怎么样？您挂上一点点糊，或者一点鸡蛋清、 嗯、 鸡蛋黄都成，纯的也行。 嗯、 下锅一炸， 多炸一会儿，一气不就炸熟了吗？然后您炒一个汁儿就行了，咸鲜味汁儿、甜酸味汁儿都行。 哦， 小锤蘸着它不就吃了吗？喝酒，嗯、对吗？ 对。哎呀，你看看，满足了你对于鸡翅根的所有梦想、 所有愿望。 来，这儿海燕还说。那个我想问一下牛老师，我喜欢吃卤鸡爪，但是呢每次自己做完呀都有一股子腥味儿，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牛老师？ 前提是这朋友这个鸡爪子的问题是什么呀？你一、要泡一泡洗一洗， 嗯， 二一个您呢佐料大一点，姜葱啊要大一些， 嗯， 哎，黄酒多一些，这一个是泡，再一个佐料得大一些， 嗯 啊，因为这鸡本身就腥，您佐料再小，那舍不得搁点五香料这类姜葱什么的， 确实是压不住， 它压不住的， 嗯、 尤其是凉了以后，它就反腥。 对， 就像我们吃鸭子似的，烤鸭吃完了， 嗯， 是吧？一会儿鸭汤，鸭汤刚上来非常好喝， 嗯， 凉透了呢，您再喝不热，它一定是腥的， 对， 是吧？ 嗯、 所以这东西一是趁热吃，在您煮的时候，您做的时候，佐料得大一点， 嗯。 啊， 得嘞，咱先进段广告。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老公，找到一号新家了吗？ 我去体验了，一号新家预算内全包全配精装，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咱9万块钱能搞定 ？KD 衣柜、金牌橱柜等26件家具家电全配套，高端设计，价格亲民，超丰富的样板间随意选。 这么好，赶紧也带我去看看。 约到店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详见店内活动。400-8764-888。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 各位好，我是刘金生。 哎呀，这整只鸡还差哪儿没说呀？ 我觉得还有一个利用率最高的部位，鸡胸， 鸡胸肉， 是不是让牛老师可以给再说几个？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鸡丁啊什么的，其实有一部分也已经从这儿出了。 对， 有的时候大家用鸡胸，有的时候用鸡腿肉， 对，鸡丝、鸡片啊、鸡丁啊、都可以。 鸡胸，牛老师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吃法？因为这一部分我觉得料理起来相对大家最简单 啊。你比如说啊，咱们最简单说，我们学徒有溜鸡脯， 嗯 啊，有什么呀？珍珠鸡 是 啊，有鸡豆花啊等等，都是用鸡脯做的，但是它前提是都要把它打成蓉泥。 嗯， 过去用刀背把筋一刮以后，鸡牙子加大脯啊，把筋一去以后，用刀背先剁，然后再砸，然后再过箩，打成细细的泥蓉。现在家里都有打碎机了。 嗯， 您把泡了以后，把筋去了以后，就打碎了以后，就可以做鸡丸子，多简单啊！ 嗯， 啊，您配点荸荠碎，那荸荠先说啊，荸荠去了荸以后先煮熟了，然后给它拍了。攥了水，剁碎碎的，跟这鸡蓉掺和在一起，你得加蛋清。 嗯， 啊，你比如说二两鸡蓉，您怎么也得二两鸡蓉，最少您得搁上两个半蛋清。 哦， 搅和完了以后来点湿淀粉，您可以穿成鸡丸子吃啊。 嗯， 它又滑又嫩啊。 嗯， 是吧？你现在这到外边吃有虾滑， 对， 有鱼滑，这鸡蓉也一样。 哦， 鸡豆花简易版、 啊、 是不是？ 鸡豆花就不是这样了，鸡豆花什么、有几种方法。有的是蒸出来的， 嗯， 有的是在鸡汤里边像臊鸡汤似的臊完里兜出来的、 嗯、 还有的是冲进像熬粥似的慢慢炖出来的豆花， 嗯， 这几种方法都可以，但是我做的是蟹都是豆浆蟹， 嗯， 那个更原始的， 拿豆浆当鸡汤来卸这个鸡茸，出来还得有豆腐味呢，它豆花呢，这个可以灌成袋里边蒸去。 嗯， 您也可以把这鸡茸，就像刚才说这鸡茸非常好了，说到鸡茸了，哎，我也说到鸡蛋了，您可以全是蛋黄跟鸡茸混合在一起，加点粉子，给它灌到那豆浆袋里，您再掺着点豆浆卸着它也行，上屉一蒸，蒸的时候您把弄一盆水，把这个豆浆袋呢加上鸡茸鸡蛋液混合这个一点点淀粉，您上屉蒸完了熟了以后晾凉一切片，那就是鸡豆腐啊。 哦， 嗯， 对吧， 还真是 都非常厉害，都是鸡胸肉。 日本豆腐就这么做的，就是鸡蛋豆腐，这是一样，您里边搁点豆浆再搁点鸡肉这出来，当然这里边呢它就更好了，营养更丰富啊。 嗯， 您出来以后您烧着吃还是煎着吃不是都行了吗？ 好、 哦、啊，这鸡脯、 嗯、 是吧？ 哎呦，还有鸡大腿呢！我记得我小时候只要是买烧鸡什么的，回来我第一个就买鸡大腿拧下来就啃，哎 炸！ 哎呦， 美式炸鸡， 其实哎，你看他说这个，其实你看我们的卤鸡腿、酱鸡腿，卤好了以后、酱好了以后一炸，不就成香酥鸡腿了 吗？ 是啊， 嗯。 然后我们上屉蒸出来以后，一摆盘一浇汁的帕鸡腿， 对， 一样的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它有多种多样的变化。其实就是蒸熟了您炸，蒸熟了炸也行、卤熟了炸也 行，也行， 腌完了生炸还成。 嗯，嘿 啊，您要浇汁这就成了什么的了，浇溜、 哎、 是吧。 嗯， 您要炖完了以后说我勾着多锅里边咕嘟一会儿， 嗯， 勾点芡成烧的了。 嗯，是是， 大同小异，其实 嗯。万变不离其宗， 对， 大家伙要按牛老师说的这些方式方法全都做出来，那就是全鸡宴。 哦， 厉害了， 有点困难。 再次感谢牛金生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这么多，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不客气，不客气。 嗯，也祝大家七夕快乐，吃好喝好玩好、 各位周末快乐。 哎，好。 好的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吃喝玩的大搜索，我是孙涛， 我是高磊。 嗯，我们接下来是打开文化之门。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我对遗忘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 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六大敬长服务体系。